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何导， 哎呀， 太努力，你知道是谁？ 宝姨 太太， 没有了，宝姨， 宝，不让他，不让我们管他叫阿宝了，一定要管他叫宝姨，哎呀，宝姨，你为什么呢？ 大师说，没有了，就是他们说阿宝啊，男孩子叫比较好，女孩子叫的话会劳碌命。那我真的觉得工作好辛苦，可以让我不要那么辛苦，叫我宝姨好吗？ 所以你以后就要求你身边人都管你叫宝姨啊？ 希望可以，因为真的不是常常见面的，他叫了我也觉得就算了。嗯，但我们算是也算一年也跟见个几次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，导演， 帮帮你。今天的话题就谈一谈反迷信、反封建的问题。 真的假的？ 哎呀，宝姨，阿宝，哎呀，我还是喜欢叫你阿宝，阿宝姨。哎呀，真是。这次来到北京，感觉到北京交通好了吧？ 太好了。 没错，因为我都不开车了。 你知道，我，尤其是这两天北京天气特别好，你发现秋高气爽。嗯。然后呢，还不算太冷的时候，又不堵车，然后车子少，所以空气又变得比较好。我，你知道我上次碰到北京，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么秋高气爽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非典的时候。 哎呦，真是 对不起， 就是只有非典的时候可堪比拟。现在这个道路上，你知道，热烈回长颈鹿上了北京了，大街上都是长颈鹿、大象，就是、 啊、对，我看到了。哎， 非洲的 热烈庆祝中非什么论坛北京峰会胜利召开。然后呢，我外地车牌都不准了，我在北京真成边缘人了，基本上四环以外活动不准上街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，机场高速公路，你先去机场，封闭机场高速公路，你得绕路你才能去机场，要让给咱们非洲的朋友过路。 所以我在想说，这几天真的尽量少坐飞机，尤其是在北京尽量少坐飞机。因为你以为你算得好好的，比方说通常我们就一个小时之前出发，然后到了机场 check in 就可以上飞机，现在不是了，我觉得飞机很有可能会 delay， 因为乘客都还没有到，飞机怎么飞？那个路好像很难走。 本来我国航班延误也是常态，所以 最近好很多 啊。好很多是吗？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糟。我以过来的身份告诉你，最近的好很多。 何导今天也碰到交通事故了是吗？ 没有，我碰见那个，我从高速路下来嘛，下来以后看见那个警察站在那收费口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那个外地车一过，把钱一交，然后警察一指，你掉头再领张票回去。 那为什么非要收了钱再走呢？ 他确实不知道啊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告诉你，你的入口的时候你不能进京，他就找别的路嘛，你不要把这条高速路一直走到北京家门口了。 我觉得这其实也挺好的，这是一种处罚。我已经告诉你，你不能走，你还要硬闯进来，我讲话你都没在听，老师讲你没有在听。 其实不一定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像外地的，你从东北开过来的车，你又从哈尔滨开过来的，他一路在开车，他开两天，那他根本就不知道北京有这么一条法律。 到北京边上交点钱，回头就走了。 对啊。 所以最近，比方说最近要封路 啊，是这两天才宣布的吗？ 他就三天嘛，三四天以前 才宣布的。 但他不是全国的嘛，所以他没有办法。 你知道那天我打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，我不知道这司机跟我说的，说有人跟我们嘱咐了，在这几天啊，凡是有非洲人模样的人打的，如果他不给钱，不可以要。 是吗？ 啊，他说的，当然我们未经考证。 那留学生非洲来的 留学生，你可以见 面。你存了多少黑朋友啊？ 你可以，对，我发现是非洲留学生可以混迹了。说你可以记下他来回的里程，但是不准不礼貌。 那跟谁要钱啊？ 不，那 组委会要钱。 没说，他没说。 我因为我昨天也听说你说的这件事，所以我昨天打的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司机，司机是这样，没听说。 没事， 这拜官野史完全。 我跟你讲，要说北京这个的士司机为什么说文化水平高呢？就昨天我打着的，人家怎么评价这个论坛中非峰会？他这40多个国家非洲都来了嘛？这司机说什么？哎，老家来人了啊！老家来人了。这个话里边蕴含着很深的文化水平啊。 和知识。 老家来人了，我们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250万年前。那个头骨、就现在一般的证据表明，我们全体的人类那个 DNA 你知道吗？就检测不是说有夏娃吗？其实还有个亚当，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， 就是 6万年前在非洲。而且那天我看电视上还播出来，就是专家根据电脑合成 弄出了他这个咱们这个亚当，咱们共同的这个老爷爷，他的那个长相，我一看就明白了，怪不得人类爱斗争呢。咱这祖先是一拳王，长得跟泰森，泰森一模一样， 真的 就是泰森那款。 就这里比较突出那 个。对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 DNA 都是他一个下来的。嗯。所以啊，老家来人了。嗯。 不过我也听说那个建车司机其实还挺高兴，尤其是北京市里建车司机挺高兴的，因为外面的车子少了，一方面他们交通比较方便，在竞争变少了，他们生意变好了。他们这几天赚的其实还比较多。 那天我看一股组委会的，我发现现在都是通过的士司机收集社情民意。一组委会办公室的说那天我还问一个的士司机说，咱们这个北京市民做出这样的牺牲啊，你怎么样呢？哎，人家的士司机说没什么呀，客人来了嘛。他说你看北京市民，但是你要照阿宝说，你比如说这事儿在台湾， 不可能。不是，我不敢说不可能了，我好像话也说得太绝了。 就是让老百姓做出牺牲是吧？ 我觉得其实会有很多民怨，你知道吗？前一阵子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就是因为像这次，照你们刚刚那样讲，其实是三四天前才宣布说，比方说外面的车子不能进来，然后要封路这些事情。上一次很临时的发生，通知人民要改一些事情是，中秋节的时候。中秋节本来大家都以为没有连假，不像这里有十一是连着好几天的，他们以为没有连假，比方中秋节过了之后再回去上一天班，然后再是礼拜六礼拜天。他好像在中秋节前两天突然之间发布那种人事命令，就说我们让你们多补一天假，就下礼拜六你们再回来上班多补天假。其实放假是好事，但人民就抱怨了，就说你们怎么不早说，我们早就订了机票了，或者是我们早就已经安排了行程了，我们的旅行团又改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其实这是说实在的，政府以为做了好事，可是人民不太领这个情，因为觉得你们不够体谅我们。所以如果说你说三天前才通知台北市民说，比方说单号车能进来，双号车不能进来，或者说桃园市的车子不能进台北市，政府一定被骂臭头跟半死，没有人敢做这个决定。 所以呢，你看台湾的政府他怕人民，那咱的政府呢是爱人民，是吧？ 就体恤人民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 不是，我国礼仪之礼，不说这个了，行吗？ 爱交朋友，对朋友好。 对，而且这朋友还是老家来的人， 老家。 他这一来，我深深认识到，我们要向这个非洲人民啊学习，我向100万年前的非洲人民学习。所以他们这次来到北京，我就想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北京吗？何导？是因为非洲人民。 骗人？ 绝不是骗你。是因为非洲人民，因为100万年前的非洲人民，也就是我们的祖先。当时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看了一部获奖的纪录片，叫做《猿人》，拍的相当的好。你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？我看这个片子，我得到了几点人生最重要的体会，我都能给你讲出证据来。第一，大约在3万多年还是4万6万。把闹不清，听说几万年前，就是你知道非洲先去了一波，在欧洲那个时候叫尼安德塔人，后来又去了一波，叫什么克罗马农人还是我忘了，但是大约在27000年前，尼安德塔人已经一个都不剩了，绝迹了，就给这个种给灭了。为什么？区别那个纪录片显示，考古的遗迹碰见一头大象。这个尼安先去欧洲的这一波人是什么工具呢？这个标枪，不是，就是这个 长矛， 刺 不进去。 但是呢，一下子他们被大象伤了之后，不远处一只头枪嘡一下过来，插中了这个大象，那就是刚刚踏上欧洲大陆的新一伐的非洲的这个咱们的祖先。你看，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。我深深明白，就自强，我这是一个体会。第二个体会呢？咱们是沿着海岸线，在几万年前到澳洲，甚至是到亚洲，就分不出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生活在海边的时候，比如说吃贝壳不够吃了，就沿着海岸线就迁移嘛。迁移新的食物、新的环境，也许更困难，但是呢，人的大脑就不断进化。就是你碰见，就是说人挪活呀，树挪死啊。就是你比如说你到北京，不见得你的节目会更好，但是。你个人碰见了新的环境、新的情况、新的需要处理的问题，促进我这个 向上， 向上进化。你看我到北京以来，这不越来越退步吗？这不是 啊？真的想进步？ 我以为你是到了北京进化了。 就是我跟你说，我当年促使我下决心，我说我要从香港去北京，是因为我看了咱们这个中非论，不是中非论坛，我看了咱们这个 口误又来了， 这个非洲老祖先的这个迁徙的历史。你看啊，人类你要迁徙， 这个迁徙啊，这个我特别有体会，就是说你换一个地方你就要动脑子， 没错， 你不动脑子你无法适应那个环境， 那个人最有这体会， 因为你到你看我也是啊，刚开始是在北京， 对，没吃的了嘛，然后跑到美国找食去了。 我那在北京其实生活环境都挺好的，但是我那时候怎么就从北京一下调到西安去了， 对 对吧？但是在八零年代初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南下嘛，什么深圳啊，什么珠海啊，广州啊，是吧？但是我就西行了，这最还没有那个地方还没有开放呢，我就跑那地方。但是我要不去跑那个地方，我就没有今天。但是你去了那个新的环境，你必须要去思考，你增加你的很多很多的 东西。没错，你像阿宝， 我也是啊。 你坦率讲。 其实换名字也、哎、换名字也是 换名字， 多人都看着我， 是 叫啊叫什么？ 叫哎，你脸真白。 那其实像我从台湾啊，因为香港到台湾不是我的选择，我台湾，然后到香港工作，到北京，然后后来也去了不同的地方拍戏。其实不同地方拍戏也要适应不同的文化跟环境。 没错，你觉不觉得你进化了？讲老实话，好多你看台湾艺员、香港艺员到内地、到大陆来拍戏、来合作哈，从其结果，从这个节目或者是个戏来讲，不见得就比他在本乡本土弄的成绩好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内在的成长 真的是真的有开， 就解决困难碰到很麻烦，哎呀，新的环境什么都不适应，我告诉你，人猿人就是这样进化的。那在老家待着的也不错， 要安逸了，你知道吗？ 不是，人家都在非洲老家的都当总统了。 没错没错，可能谈下去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跟你说，我一想开大会这个场合，我就想起这个政治人物啊，说话得挺注意。哎，这两天克里。你说克里说这话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给孩子们，给美国孩子们讲话呀，你们要好好学习啊，你们要不好好学习，都让你们上伊拉克打仗去。 太严重了，这个事情 直接影响，他是民主党吧，直接影响民主党的这个选情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这人呢、啊、内在的这个口误啊，它不是偶然的，它多重人格的。你比如说有些话适合在家里说，比方说谁都知道住伊拉克美军比较惨，我估计这是老百姓言谈话语的一个共识，但是你有时候你一秃噜那东西，你在另一个场合你就砸了锅了。 我觉得这也是他可能都是他的真心话，他就是克里就是这么想的， 没错，一就是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。 你说这口误哈，我同意那你说那个，就是说他有时候就藏在你心里面，只是你该不该把它放出来， 对对， 它就像动物一样，你有时候关不住啊， 对对， 因为我就出过事儿，我记得 这么慎重， 我在这出事儿，这个在沈阳前几年就是第一次这个金鸡奖啊，是颁奖典礼是直播，有史以来，颁奖典礼是由直播，所以特别重视，我们提前一天都要去彩排，所有的上台的颁奖嘉宾啊什么全部都要彩排。但是呢，真要直播的时候还是紧张，我就上台，等我前面都大家都是基本按这个，等我上台的时候呢，我是颁那个最佳美术设计奖，那个那一年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啊不是《霸王别姬》，是金戈紫金王，那个美工师应该叫涂居华， 你到现在都记得 记住啊，而且这个人跟我很熟，我上台我就给人。直接获得最佳美术设计奖的是屠洪刚，而且 屠洪刚 底下轰当当，而且是直播呀、啊。从那以后，金鸡奖，据说政府不让直播了， 都是你的错， 原来都是屠洪刚的错，都是屠洪刚。 我觉得主持人最常碰到这种状况， 没错， 因为主持人常常要填空隙， 是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因为你不能冷场嘛，那你填空隙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就要挖很多自己很内心，你可能只是 只是脑子闪过去的句子或什么就讲出来了。我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，也是一个颁奖典礼，电视剧颁奖典礼。那次主持其实我很紧张，因为其实我在内地拍电视剧也不过就两三年，我看的戏也不多，可是我要主持一个颁奖典礼是那样，就台下所有都是演员啊、导演啊、工作人员，我特别的紧张。然后那天呢，跟我搭档的是那个刘义伟先生，我们俩还讲了脱口秀，讲完了之后我们俩还觉得哎，讲完了挺乐的。然后我们来讲，比方说尤小刚导演坐在台下，他拍了很多什么孝庄秘史啊、太祖秘史，我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，突然说了一句屎来屎去都是屎，结 果啊，从你嘴里说出来， 这句话怎么来？ 这我跟你说，这绝对属于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。 实话，我真的不是实话。然后台下全部都笑了，但我脸就红了，你知道吗？ 弗洛伊德说过，这是你潜意识里真实的看法。 刘导演，你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，你看这件事情已经隔了一年多了，我到现在都耿耿于怀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讲这个话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了，口误是非常。杀人 没错，我们这个选美嘛，那天我们那儿有一个主持人姜生阳主持欧洲赛区的，跟我讲，就是说颁奖出现了一个口误，颁错了，他当笑话跟我讲的。然后说，因为导演呢，他往往要求你，比如说冠军得主是，你不能直接说，导演说， 谁问 大家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大家猜是谁啊？结果他一紧张呢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大家说是三号吗？ 自己讲出来了。 自己讲出来，我也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光有口误，我还有腿误。 怎么是腿误？ 腿误。他们让我跳舞啊，你知道吗？何导就说我滑步， 滑步啊， 那咯当一下。哎呦，这次我真发现了，我请教了一个那个人家那个老师，哎，教我哈。我说那个皮鞋也太滑，我说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这我有先见之明，咱哪干过这个？然后人家跟我说那个没关系，摔倒了慢慢的爬起来，不要慌，站定了再说话。我这就这么回事呢。 哎，你说这滑步哈，我想起了前年的那个滑标奖。 嗯， 那个当然舞台都设计很好了哈。 嗯， 我觉得那个导演和那个设计公司哈，把那颁奖典礼尽量弄得活跃哈。 嗯， 然后那个颁奖的那些就是拿奖品的那些叫 礼仪小姐 哈，哦，好像大学生电影节， 嗯， 然后都要穿着那个滚轴溜冰的那个单排的啊， 对对对， 哗从一个坡道上哗滑下来，然后把奖 品，啊， 哎呦，在舞台上觉着非常青春时尚哈，设计是不错，大坡不够滑，得特流畅，拿上化石粉打上，然后完了滚轴下来哈。没想到颁奖嘉宾也得走那坡 啊！ 没想，有一位女明星穿一高跟鞋，擦，哐就顺那坡下来，小裙子呼一下，把跟他一起搀着他的男演员也是，所以像这种事儿就属于 你说一起搀着他男演员，我记得一个最逗的一个，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是吧？不是有那个礼仪小姐吗？还有礼仪先生，幸亏是彩排啊，不是直播过程当中发生的。礼仪先生非常老实，就是说彩排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嘛。他负责扶着一个中年的太太，一位女士上台去颁奖，对吧？然后导演说走，然后就看她走到半截，她穿的那个燕尾服嘛，但是那裤子裤带这是吗？但是李毅先生太老实了，你知道吗？小伙子太老实，导演说一切都像真的一样，所以他也不提裤子，就加上这女的，就这么 那裤子到哪儿呢？ 就吐了到脚底下了。脱脚底下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上了台，真叫敬业呀，那家伙 傻傻的，我觉得 不能提啊， 还好是彩排。 他没提，就小伙子， 是彩排的 彩排，他太老实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真是要不能动，掉了裤子还接着往前走。 彩排还好， 你就看一先生两条光腿扶着一女的在往上走呢， 太好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呐，很容易犯错误。说起这个口误，哎，阿宝最近 啊，再说一次，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口误， 宝仪这是潜意识了， 潜意识就说明在我 惯性， 在我潜意识里，我是觉得你永远都是我手心里的宝，嗯。 好，然后呢？你要说什么？ 口误，你不是想说说咱们另一位女嘉宾的事儿吗？ 其实那个可能就不是跟口误有关了，这件事情大家也不会把他当口误这么简单的看过去，就是广美嘛，孟广美， 他 前一阵不是在台湾上一个丽晶主持的节目叫《红色风暴》，他们那一集呢，主要讨论的就是 其实是讲台湾艺人在内地工作的甘苦谈。然后呢，他可能就讲了一些，比方说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，因为毕竟两地的文化是比较不一样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冲击。他就讲了一些他看到的比较冲击的东西，比方说像上厕所的文化啊之类的什么的。嗯、然后，当我知道我没有看到节目，但我看到内容的时候，我想说讲上厕所文化，其实我也曾经在《锵锵三人行》讲过上厕所的文化。 对啊， 我记得是我上第一次 在上海上女厕所跟人吵架。 对，我是在香港第一集还第二集，我还记得我对面坐的是伟哥，然后我们就在讲上厕所，因为大家排队的习惯不一样，我们可能本来习惯的是我们在门口排队，然后里面有一间空了我们就进去，是大家一起排的。可是这里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习惯的是，我就在我要等的那间排，不管谁先出来后出来，反正我就等我那间就对了。可是就有的不太公平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上大号，那可能就出来的比较晚，那你如果倒霉等到那一件你就上的比较晚。我也在这个节目讲了同样上厕所的问题，但是很显然的没有这么大的回响。 在我们这儿讲什么都没关系啊，因为有我这个我党教育多年的这个战士在这儿看着 把关啊把关。 我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，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自己人讲就好了，大家不要说别去外面说啦，就是如果是我有人讲我们曾家人的坏话，我一定也觉得特别不爽。我们曾家人再糟，比方说我爸再胖好了，或者是说我奶奶再小，就是不要说小气，我奶奶有什么多坏习惯，我可以自己家人讨论骂，但是别人不能讲。 但是这个我没看过广美这个在台湾的节目，但前一阵有个北大教授，他说他在网上完整的看下来，他跟我说，我没看，我没资格评论，但是他说就是说。他整个节目看下来，他觉得广美没有什么恶意，就是说好像是有意丑化大陆人，他但是有些时候他说你单拿出一段来好像就有这个意思，这他给我这么一个信息。 那就是他广美觉得是自己的经历， 我跟你说、 啊、经历过的事情。 说到有的时候这个口误，就干我们这行的人，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干我们这行，就是因为越干你越明白祸从口出啊，说多错多。人的这个语言是一个研究不完的一个现象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有几种情况，一个是你潜意识里的想法就一不留神把实话说了，还有一个呢是话赶话。